哎呀 Lu， 我个网页咧成日弹啲波鞋广告出嚟啊，点算啊？ 肯定系你自己有搜寻过啦，佢咪俾翻你中意揾嘅嘢你咯。 唉，而家个个搜寻器都收集我哋嘅用户数据，点避啊？ 咁又唔系、啊，其实一路以嚟都有一个搜寻器，佢标榜住咧保障大家用户私隐嘅、啊，你可以注会噶。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善 知识会者。 咦，你做乜嘢啊？ 抹窗啦，新年大扫除啊！ 喂，唔好成个身挨住只窗借力啊，好危险噶！ 我会小心噶啦。 开窗同闩窗唔使咁大力嘅，加啲润滑剂喺窗罩度就得啦。有问题就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啦。 干净还干净，最紧要系安全啊！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近排佢嘅作品可以话一手接一手，亦都同好多人合作。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几好嘅反应喎 ，Justin Bieber。 But you can't predict the future, so just hold on like you will never let go. Yeah, if you ever move on without me, I need to make sure you know that you are the only one I'll ever love. Yeah. 本周上升到第三位，好有冠军上嘅新歌啊 ，Justin Bieber Anyon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嚟到骚动音乐， 交俾汤力唱啦，好唔好啊？你放过我哋个节目名啦。 骚动音乐， 翻嚟有播成又严强，又骚动音乐，仲有咩啊？仲有天竺鼠车车啊！ 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我哋点歌对象系天竺鼠车车。 你有咩说话呢想同呢、這个即近期 hit 爆嘅一隻卡通片，算唔算卡通片算啦，一隻卡通片讲呢，或者有咩歌想送俾佢哋呢，只要而家喺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留言就可以啦。 係呀，揀隻歌送俾佢哋啦，所以佢哋听唔明啦但都可以照点加。 我哋试下我哋读你哋啲留言嘅时候即係个睇下会有咩效果嘛？ 究竟啊会讲咗几多听众咧？咁样 系啦，全城点歌大行动啊！即间六点半就送俾大家啦，唔好错过咁、样。讲翻我自己先啦，即系唔好讲天竺鼠车，讲翻我自己先啦。我系一个好唔中意睇医生嘅人嚟嘅。喺呢个直播室入边有冇人认同？请举手。 应该话。我都同意嘅，因为好似冇话我好中意睇医生啊咁样。 唔系，应该我 sorry， 我用错词，应该话我好抗拒睇医生。 我明， 系咪？ 我明你意思。 即系应该冇人中意睇医生，除非你个医生好靓仔啦，又或者个医生系你老公啦咁样。咁咧，我唔中意睇医生嘅原因系因为我形容唔到我嗰个唔舒服俾佢听噶。我仲记得咧，我有一次系即系有种大髀拉伤定系点样嘅感觉啦。跟住咁我就 show 个腿俾佢睇咧，跟住佢话点痛啊？点痛啊？就扯住咁痛咯。 佢有冇引导你噶？佢冇嗬，就问点痛啫。 系啦，点痛或者点唔舒服啊？咁样，咁我就觉得哇，真系好难形容啊！咁之前叫我肚痛去睇医生啦，我都唔知点样形容俾佢听嗰种痛啊，嗰种晕啊咁样。于是乎，即系你知道我系对于自己呢个语言表达能力有缺陷嘅时候，我就好回避呢个情况，所以我系好唔中意睇医生嘅。同埋咧，成日睇医生咧，啲医生咧，除咗我哋成日之前话叫我饮多啲水之外，就系叫我减肥噶啦嘛。 阿严小姐啊，你有一样嘢都要注意嘅，感冒冇乜嘢啦，不过就吓 系啦，你不如你瘦翻啲啊，其实瘦翻啲可能好多病痛都冇噶啦。 我仲话瘦翻啲你会好靓，个医生同你讲。 谂太多啊，医生我好少关注呢个问题嘅咁样。咁但系当我有啲咩头晕身庆嘅时候咧，嗱呢个习惯系唔好噶吓，同大家讲，我系好中意上网 search 嘅。就係、是、將自己啲病徵打上網，咁我發現我可能好多人都同我 search 緊同一個疑問咯，咁樣又或者有一啲嘢已經即其實都係唔係好準確嘅資料嚟㗎啦，但係我就會覺得可能都係一個參考啦咁樣。咁話說咧，其實我曾經即係呢幾排啦，我唔知點解夜晚瞓覺咧流好多汗，但係同一時候覺得有啲凍喎。 尖寒尖冻啦， 系啦，尖寒尖冻，但系又流好多汗，同埋有时候觉得呼吸唔好顺畅，跟住我就觉得，哎呀，点咁怪嘅咧？咁样，于是乎就将呢个夜晚流汗四个字啦，系上去 search 啦，咁样，咁我就得出咗咧，即系第一条，你咪梗系睇第一条噶啦，就系、是啊，即系讲系女仔多嘅情况咯。佢话别以为汗出得多就代表为身体排毒。其实这种晚上睡觉出汗，然后早上醒来变汗子的情况，中医称之为盗汗。跟住嚟啦，重点就系佢话，多数出现喺中年妇女及更年期妇女身上。 咦你？你咩身体年龄？快咗咁多嘅你个身体年龄？ 系咯，我就喺度咩事啊？更年期妇女或者中年妇女，之后我就即刻话我冇事发生，冇任何病痛咁样。之后我就联想起咧，我曾经都试过咧，唔知咪即系大髀咧有几个生粒粒，佢、哦、又唔痕又唔咩。 大髀成日都有嘢嘅，又拉亲啊，又生粒粒。 大髀好多病痛啊。咁咧就有几个，但系佢又唔痕又唔痛又唔咩啦，即系纯粹系我自己会得闲就拗拗啦咁样。跟住咧，我就又上网即系 search 咧，就大髀生粒粒咁样啦。跟住你咩出嚟？结果系咩啊？ 大髀生粒粒啊？ 系啊， 可以有啲咩啊？撞冇喎、啊，佢答案系咩啊？ 皮肤癌啊！你可能有皮肤癌啊嘅，及早寻求医生治理啊，咁样嗰啲。 嗱，头先第一个，你可以凭你嘅 common sense 知道。应该自己唔系因为即更年期到而咩呢个好清楚 系咯， 但系第二个咧你自己判断唔到，所以其实系可以惊落去噶。 我想话我头廿秒我真系信咗噶，因为我真系觉得哇皮肤癌咪死咯，会唔会越生越多咧咁样嗰啲？但系廿秒之后咧，我就决定真系揾个医生睇下。 咁医生嘅答案翻嚟系 冇，佢话真系敏感啫，应该系因为你咪用咗新嘅牌子嘅底裤嗰啲。 咁你有冇问医生？但我上网睇啊，佢话咩有机会皮肤癌咁样，佢你有冇问佢？ 嗱，我想话我唔系呢个病症，我系其他嘅病症。我上网 search 之后问医生，我话哇，上网 search 系咩咩咩？ 系， 跟住你知唔知医生咧，好似睇怪物咁望住我。你上网睇嗰啲准，你唔使嚟睇我啦。跟住然之后我就即刻好似哎呀，我好应该讲错咗嘢，我就唔好意思啊。写开药开药咁样嗰啲，佢真系好冷漠嘅表情，好似见到个怪物咁样望住我话。上面讲得准，你唔使嚟睇我啦，你自己医得啦。 我谂佢年中应该遇到好多呢啲， 系啊， 即系佢亲日未出嗰句，咁你系医生定我系医生咁？ 定系你个医生姓谷，叫谷哥咁啊？ 哇， 好难咩？ 你话佢叫 Doctor Strange 都话啫， 谷医生咁样，我嗰个系中医嚟嘅。 但系即系你头先讲咗自己吓自己，因为你上网睇啦。但我有一个朋友试过，其实佢睇医生咧，都会出现类近嘅状况嘅。咁首先就系佢嗰阵时嗰个女仔 friend 嚟嘅，咁啊后屘喺 WhatsApp group 度讲翻呢件事，就系佢嗰段，因为佢不嬲，即系嗰个女性生殖器官子宫位置啊等等嗰啲位置，有时会唔舒服啊，或者嗰个经期上面好唔稳定咁。 哇，你好 friend 喎、 同你讲呢啲， 即系会讲呢啲。 因为我以为我人生我会周围同人讲嘅都系得我啫，原来呢个世界不乏呢啲女性，好中意将呢啲嘢周围分享。 系啊，大学 介绍我 识 啊，介绍我识。 我啲大学同学都会嘅，啲女仔都会讲，哇，真系呢排即系经痛得好劲啊，咁嗰啲咁，即系会咁样分享。明知男人唔明都要讲啦，咁亦都做唔到啲乜嘢。咁跟住佢话咁啊，佢就所以定期都有去即系睇妇科，因为佢身体比较虚弱。 系 咁有一次佢去睇嗰啲状况，已经 系 医生又话有啲咩朱古力瘤啊、水囊嗰啲，可能女士就听得多呢啲啊，男士会听到话一个瘤字就惊啦咁样。 唔系买楼啊，呢套楼系啦，新速速嗰啲一手楼、二手楼就唔惊啫。 咦，先生，见你有多余资金，不如睇我哋呢栋朱古力楼啊，咁样。其实都 咩叫做呢一栋朱古力楼啊？听落好多、啊，好得人惊啫都。佢头先佢讲咩水囊系咩？ 水囊咯，我唔系好记得啦。咁但系 听落好似好味咁样。唔知 道，好朱古力柳好味啲，如果你感觉都话晒朱古力味啦，系咪？ 喂呀，我哋两个真系继续。 今日即系讲过好多呢啲咁样嘅 terms， 我就记得，但唔即 系知系咩嚟噶啦。 咁但系哇，讲到好大件事、啊。不过医生话 又柳又浪， 即系女性有好多时候都有机会出现嘅，即系好好处理嘅话就冇事噶啦。咁但系咧有一次佢就 系 去又系 check 完之后咧，佢翻到嚟好惊。 系。 咁嗰班唔舒服，跟住醫生就同佢講話，你而家出現咁嘅狀況就啪啪啪啪啪啦。不過咧，其中一個可能性咧就係、是小產咯。 唔係，對唔住，即係聽好似好涼薄咁樣，人哋小產我哋喺度笑，係因為你首先你有小產呢件事，你講緊你前面有懷孕呢個動作噶嘛，你先有機會小產噶嘛。咁但係唔知唔講，我覺得呢件事太驚喜啊！你明唔明？驚喜到即係有種即如果一个医生同我讲，我唔叫玛利亚，真系我唔应该有怀孕嘅机会噶，医生咁样。 咁其实呢个女仔朋友佢知道唔会系怀孕嘅，即系向来都系做足所有嘅措施。咁但系系啦，咁当然唔系 100% 啦，即系安全套都系99.9%-99.8%啦。咁即系咁好彩咩？咁样会咁谂嘅。咁但系医生的而且佢有嗰个责任，就系佢会讲咗好多有可能嘅症状，你而家出现呢个现象，咁有一啲嘅百分比会高啲，相信咧头先个症状可能小产咧占嘅百分比真系好低，咁但系有责任上可能佢话俾你听，咁当然就系、是、嗱有咁嘅状况啦，可能小产都有机会嘅，我哋将要做一个更加深入嘅一个检查，因为而家只系好初步啫，咁样系啦，即系咁轻轻一睇，咁但系咧佢就已经好惊啦，即系明知应该机会唔大噶啦，但 系 由医生发口讲咧。可能真系有機會， 系啊， 跟住可以回想翻，即系自己有冇即系可能失誤啊，或者点样样出現？ 唔記得咗啊， 唔記得咗啊，或者有冇啲乜嘢令到自己可能真系有機會，自己唔知咧咁。然後突然之間調理就覺得好似好想食酸嘢，係啊，就會凝住咗啦。即係可能個心理影響生理啦。 腰骨好痛啊，啲腰骨好硬啊，咁 係啦， 好想扶住個腰行路啊。係 啦，咁但係因為呢個係由醫生去講啊，咁所以就同頭先網上面嗰個再更加唔同啦、 嗯。 網上都仲有得賴啊，哇！醫生講到咁， 一定係 賴啦咁。 但系我唔知道，即系其实明明咧，即系假假地，所谓都受过一定嘅教育程度啊。跟住我阿爸成日都闹我呢样嘢，就佢做咩要上网自己睇咧？做咩自己吓自己咧、嗯？或者医生，你咪应该去睇医生，做足检查，食足药，咁咪唔会有事咯。咁样，但系冇，即系内心咧呢种戚戚然嘅感觉咧，真系好搣搣唔甩啊！同埋真系好唔中意睇医生，对唔住。 俾你拣，俾网上面吓定系俾医生吓？ 哦，咁我宁愿俾网上吓啊。因为最起码我俾网上吓之后，我可以揾个医生去否定个网上啊嘛。俾个医生吓，咁我分分钟系要揾第二个医生先可以否定到呢个医生。咁样两笔都系钱嚟噶嘛，好难啊！ 即系今日拣嚟呢一首歌，都系用紧你嘅心理状况，我觉得有啲个身体状况， 就系、是、嗰一瞬间，你会有一种世界末日嘅感觉。本来少少事，但系呼吸都开始变得唔再畅顺，点算？ 想知可以吗？想讲到变哑，昨天思想纷繁。Can let you go， 置身于地牢。It's the time that we should go。天空飘碎片，海中心冒烟，吃掉我，尝尝我，反转我心窝。No, I can show you my world， 空得意志， 弯走舞步，弯弯绕过道，不需呼喊天引导，不需靠边顺风祷告，不想昨天变做俘虏。Don't you know how I feel? Burning all my bills, I got no time to chill. Just keep it real. 带我进的 feel， 放我疯子要，转弯转过痛的笑，转身边个不足照，尘埃。 呢个陈伟璇啊，最新派台作品《本日足了》，我想讲啊，其实我细个嘅时候系经常出入诊所。 哦，点解啊？ 而我系咁讲有啲奇怪，但都几中意去诊所， 因为姑娘靓女。 幼稚园啊，嗰阵 咩啫？蜡笔小新都系咁对啲姑娘。 因为我细个有哮喘。 哦，我唔知。 咁而我哮喘嘅状况系。都几严重，所以我一有哮喘发作咧、我就要即刻去呢一个家庭医生嗰个诊所。嗰时候我住喺元朗，嗰、那个好似喺上水定大埔啊，嗰、那个医生就要即刻去佢诊所，然之后咧就要闻气啊，闻啲类固醇啊，即系你就会见到有一个靓仔喺姑娘隔篱坐住张圆凳，耷低个头，戴住个嗰个罩啦，然后就喺度，即 系要闻几耐啊？ 唔記得咯，其實可能唔會好耐，因為類固醇啊嘛，可能你讀五分鐘左右，即係咁嘅時間。咁然後用呢種方法去吸，即係吸入嗰啲藥性嘅嘢，然後令到嗰個氣管咧放鬆翻。咁因為哮喘實在太辛苦啦，咁因為太細個，我就知道去到診所咧，咁就會好翻噶啦，舒服翻、過嚟。同埋通常因為作為一個小朋友去到真係嘅啲姑娘又會又氹你啊，嗱乖啦，跟住俾架車仔你玩啊。 你諗下，你細個仲要生得咁好睇， 係啦，即係人見人愛，跟住又會俾啲車仔姑娘啊，好、辛苦啊，等一等啊，嗰邊你哋53号診啊，醜啊咁樣。咁所以我知道診所係一個會令到我舒服嘅地方。 你睇下你头先嗰句嘢，几咁离经半道， 诊所 几咁匪夷所思，咩诊所嚟嘅私家嗰啲啊？ 总之去到就会舒服，即系透得顺条气啦。所以就等于咗一个开心嘅地方啦。因为每次入去嘅时候都系好痛苦噶。 系都系咁样，即系唞唔到气咁样入去，但系出翻嚟之后就啊， 系啦， 松晒咁， 好似去完主题乐园玩完一种感觉。的而且个细个系咁样谂嘅，同埋我嗰阵时我好痛苦嘅记得就系，除咗我哮喘发作之外，我好易晕车落。咁所以 你细个咁， 我而家都 好病痛， 系啊，都未计湿疹嗰啲啦，好仲有鼻敏感啊。所以我而家生到牛高马大，真系奇迹嚟噶。人类第八大奇迹就系我可以活到30岁，生到6尺咁高，仲可以坐喺度讲嘢。系啊，我有一次直情系觉得自己会死嘅，喺架车里边坐喺后座，爸爸车紧我去诊所，哮喘发作紧，加上晕车浪，嗰阵时系夏天，好热， 好痛苦、啊， 架车又好焗，因为你知嗰啲车晒完之后好热噶嘛，成个状态之下。我記得係直情咧，初頭喺後座係瞓喺嗰個皮梳化，後屘我直情瞓咗落地下，因為我要揾一個位置令到自己舒服 固定啊，唔喐。 係啊，咁所以點解我就係嗰個對比好大咧？我入去診所之前同出嚟之後嗰個感覺差太遠啦。 哦， 咁难怪嘅，系一个会令自己心安乐啲嘅地方咯。 系啊， 咁你由几时开始即系觉得好抗拒睇医生嗰啲啊？ 我谂去到而家大个咗，咁中学左右啦，中学尾段啦，中学有医生字都 OK 嘅，可以请假，都开心嘅咁样。 正经不过廿秒钟。 当自己开始要俾钱睇医生开始，我就觉得不如悭翻啲钱喺屋企瞓下觉啦， 好过啦，系咪？嗱，大家听到啦，你知道波盛其实原来系一个咁虚弱嘅人嚟嘅，虽然生得牛高马大，但你都唔知佢边一日可能就 掛低咗喺直播室， 所以你要好好珍惜佢做节目嘅每一集， 每一集当最后一集咁听。 有咩意思？有咩说话想讲？留言俾我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0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30多宗。机场三跑工程再多一名密切接触者确诊，群组累计有22宗确诊个案。呢名密切接触者本身亦在另外两个地盘工作。三跑工程另外有一宗初步阳性个案，是在昨晚屯门风景园一座的强制检测发现。同座较低层一个单位的确诊个案是三跑工程的工人。红磡海湾轩酒店一名顾客服务员确诊，这名员工上星期的化验结果最初呈阴性，今个星期向私家医生求诊，转到屯门医院急症室之后确诊。同一酒店一名外判维修工人亦确诊，酒店所有员工需要强制检测。政府決定在今個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訂立新安排，讓更多合資格非本地培訓醫生可以申請來港執業。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接受訪問時說，本港現時在個別專科的確長期欠缺人手，他個人認為目前引入有限度註冊醫生的門檻過緊，有條件放寬。他指出香港醫生的專業水平很高，怎樣能夠做好把關，保持專業水平和質素是非常重要。食物及衛生局局長聽日會作詳細解說，點樣在呢方面作出平衡。林正財強調，最重要是諗出一個讓市民有信心、實質又可以選出專業上和培訓上和香港醫生差不多的制度。相信政府聽日公布的方案可以釋除疑慮。加拿大外交部表示，香港拒絕外國領事館接觸被拘留的雙重國籍人士，以提供協助。路透社引述5名外交官說，香港政府自回歸以來，大致上容許雙重國籍人士和領事館接觸，但是情況自去年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開始改變。加拿大上個月18日接到通知，一名擁有加拿大和中國國籍的香港囚犯被告知需要就國籍作出宣稱，又指有跡象顯示越來越多在港被囚擁有雙重國籍的人士遇到同樣情況。加拿大外交部發言人說，希望獲得他們領事服務的加籍人士任何時間都應該展示加籍身份。報道引述香港保安局發言人說，除非一名香港居民向入境處申請更改國籍，否則他仍然是中國公民。在北京外交部回應部分外國傳媒有關新疆拘留營的報導，發言人汪文斌形容是虛假訊息，他說在這些訊息背後常常能夠發現一些熟悉的名字，例如英國廣播公司，認為當大家了解事實真相之後，當再看到相關的涉疆報導或者報告時，會質疑是否一個關於新疆的謊言。

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忙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贴着歌，灵魂在往年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成，做乜你个样成日都咁衰，好似就嚟死咁嘅款噶？ 死死死死，你啊死啊！你呢啲咪表面咯，我自己知自己事啊。我不知己健康肥肥白白啊，几时轮到你哋话我死啊？ 望着 YouTube 开汽水。用力碰在留言区，一句定我罪，望着今天这废墟，整身恶行已死去，是我不对，对着作曲天赐那句，这物碎怎么可唱出，香港歌手竟已死，甩嘴走音兼武器，企在原地，所有青春嘴脸，边个边个都没有声味，叹口气，往昔金曲的岁月哪可比美，别再开收音机，沾污这大气，旧事记录喜与碎，用心爱这里，小调小曲，六八至四十岁是故事与情绪有歌。 听过有吴林峰同埋乐坛已死大合唱团嘅一首《乐坛已死》。其实有阵时回望翻旧时，都唔系一定好嘅。如果曾经遇上过一个你爱嘅人，但最后冇办法一齐，呢一个嘅旧时，呢一个嘅往事，你又何必走翻去呢？ 要求其伤心， 在流浮山的这个女仔问到，为什么我有男朋友你都要选我呢？个男仔就答，没计较，鬼叫你出现咩？ 论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结

总兴奋完最丧啲，怎说起？是你的总是活来死去活来，若然任得我静静回避，独自一个亦传奇，孤单更优美。 生活已经好多嘢烦嘅时候咧，都系中意自己一个人多啲嘅。独处都可以是一种艺术，透过这首歌，可能你被逼又好，主动地都好，这样告诉你。听听过耶鲁新派台作品《喜欢上一个人》。 加入 CPTPP， 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第十二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昨日以视像方式举行，双方确认通过对话妥善处理矛盾分歧，务实推进海洋领域合作，共同努力将东海建成和平合作友好之海，愿意根据之前达成的东海问题原则共识，继续探讨在东海的资源开发合作。中方重申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要求日方避免采取令事态复杂化的举动，敦促日方认真落实中日渔业协定安排。中方亦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强调制定海警法是中国正常立法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或以下。预测今晚和明日天晴，日间温暖，气温介乎18-25°C，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二、三雨势有时较大，除夕和农历新年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C，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因为较早时轻铁意外，咁要做跟进维修工作，青山公路洪水桥段的车辆暂时不能够转入逆园路，而逆园路的车辆亦都不能够转入青山公路洪水桥段。跟住有一宗坏车嘅报告，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之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小沥源。重复一次啦，就系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之内有坏车，慢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小沥源。而家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从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在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龙尾在鲗鱼涌公园。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律伦街那段车多挤塞的，龙尾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而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这边龙尾就排到观塘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缓慢，龙尾排到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是车多，龙尾在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至到观塘码头这一段比较多车。另外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交通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排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呢一段仲係交通繁忙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近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另外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噶，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 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神奇道欣澳站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师姐，今日我哋又有嘉宾，你谂住用佢哋个名创作一个咩字句呢？ 今日呢句霸气啊！胡鸿钧无戏言。 哇，咁都俾你谂到，好犀利啊，师姐！ 佢嘅疑惑咧，令到我決定即刻俾實物你欣賞。 係， 好好好， 係啊， 有實物嘅，我哋係 胡鴻鈞武器哦， 係啦、啊。 今日嘉宾有胡鸿钧、 吴希怡， 系啊， 好靓喎！喂，你画噶？你阿 Min 你写噶？ 唔系，我哋监制， 我哋监制写，阿 Carmen 写嘅， 好靓啊，好靓、啊，多谢。 我哋用咗你个名字个钧字，食咗钧武希怡。 而家啲听众系咪睇唔到啊？ 我哋会摆上我哋嘅 Facebook 同 Instagram 嘅、啊，大家可以睇。 点解你会谂到嘅？ 因为我哋个脑装屎。 我哋无聊啊！ 我谂咗好， 我都系装屎啊！老细，点解谂唔到呢啲嘅？ 我哋会谂嗰啲胡鸿钧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啊，嗰啲咧，胡鸿钧水之交淡如水。 早知我以前读多啲书啦。 唔系 啊，你做咩喺度扮嘢？你都开头佢谂咩？佢谂到系胡鸿钧行饮食啊！ 哦，系啊，胡鸿钧行饮食运动积极 贴地，呢、這个更加贴地。均衡饮食即系身，即系而家大家好着重。仲健康嘛？ 咁呢 段時間，其實均衡飲食都 OK 喎。 係啊，有種正面嘅喺裏邊噶。 呢個搞笑啲喎，再。 因為我覺得你唔係唔需要減肥嘅人啦，所以我哋覺得寫呢一句題你就冇嘅。但係因為農曆新年咧個感覺咧，寫呢啲咁中式嘅嘢咧，好啱擺喺床頭啊。 冇錯， 君無戲言。係啦，擺喺床頭啊，啱啊。 咁我哋今日嘅主題係咪？讲呢样嘢啊，君无戏言啊， 所以你明点我哋会问你就 系 有冇一啲嘢你曾经讲过出嚟之后，应承得真系做到嘅咧，就系取自呢个君无戏言呢一句。 我同我啲歌迷就讲过，我今年咧喺音乐上有啲突破嘅曲风上。 哦， 咁我啱啱派几只歌啦，心跳移植，咁我相信都系一个。都係 fulfill 到我呢個承諾啊！即係一首比較同我以往曲風好唔同嘅一隻歌咁樣。 係啊，我見到好多歌迷都話好驚喜嘅。 嚟緊都勁㗎，可唔可以？哇！我冇咁快預告住啦。唔係咧，就係咁啦。 間間一定會再問，我記住。但我想講嗰時你應承歌迷話預告我會即係挑戰一啲唔同嘅曲風，嗰陣時係大概係咩嘅場合咁樣？ 哦，我出道到而家已經咁講。 係咪嗰時一路都講啊？ 用咗十年咯， 系 十年先至可以成，即系可以fulfill 到呢个承诺。 嗯，但系我想问一下你，即系头先讲嗰啲，其实都几正面、几积极噶嘛。但系有冇一啲事情，其实你之后系后悔咗应承人，但系由于自己觉得，哎呀，我要讲得出、做得到，所以咬紧牙关，我都要做到俾佢咧。 嗯，譬如话应承咗阿妈家用咯，好后悔啊！咁晒心口啊， 口快好啊，咁样 系啊，而家嘅环境啊，都好困难啦、啊。咁啊，但系我又应承咗屋企人、啊，就喺呢个时间就即系俾多啲家用、啊，咁、 哦、 样咯、啊。所以整个2020年我都过得 节俭啲咯，因为加咗家用啊嘛，个人要节俭， 觉得好动力啊，好正面啊， 系啊， 好感受到嗰样嘢啊。我想问你阿妈系点样开头同你讲噶？ 好啊。鸿钧，俾多啲家用咯、哦，完。 我以为妈 媽咪會行嗰啲温情路線啊？ 冇啊，我媽好直接噶，我哋幫之間嘅溝通都唔會轉彎抹角嘅，係我寧願係咁咯，即係你唔好同我講一大堆拉關心我嘅説話，落到最尾咁啊，所以咧啊仔啊，咁你要俾多啲膠俾媽咪咯，咁啊，咁我就會將前面嗰堆嘢就會。我就觉得是一个铺陈咯， 哦，但你对你阿妈都是咁嘅， 我对阿妈都是咁噶，即系两母子有啲咩直接讲咯。 嗱咁啊，今日胡鸿钧喺度啦，咁啊有你嘅新歌，头先都有轻轻提到心跳移植啦， 冇错。 一开始我同阿琼咧就会先估下嘅，嗱呢一首歌头先都有讲到就系即系一啲想尝试嘅曲风就终于可以即系实践到喺呢首歌度啦。咁，我哋各自估呢首歌嘅感觉之后交俾你去揭晓啦。 好。你先啦。 好啊，咁啊，因为呢首歌我想估嘅咧，其实就系因为喺个编曲上面啊，即系用到一啲beat 嘅嘢啦。咁我喺度估嘅会唔会其实系即系有咗个 demo 之后，林宝再填词，咁跟住因为叫心跳移植呢一样嘢，心跳嗰种好似好手术室里面发生嘅，咁所以令到佢编嘅时候，可能苏导致或者你都有俾意见就系，咦，不如用 beat 呢一种嘅曲式去处理呢首歌，就有翻嗰种心跳嘅感觉。 系 系咁到我啦，我呢边呢个咧。我有啲十五十六讲点讲嘅，但我决定讲晒出嚟。系啦 ，Uber 都话中意直肠直肚，你啊严琼，攞条肠出嚟严琼。 我嗰条好粗啊咁。咁我想讲嗰样嘢就，我觉得咧，无论系个 MV 或者系歌词啊，我喺度谂紧，你应该系同林宝，又或者同个 MV 导演倾咗啲好 deep 嘅偈。 系。 因为我唔知道，即系我睇过 M V 咧，我有啲吓亲噶，即系嗰个突破都系，即系平时可能就靓靓仔仔啊，斯斯文文啊咁样。 而家唔靓仔咩？ 唔系，但系个 M V 好好有一种 好型格啊， 系啊，好 嗱，你唔好包装，你直接答我，而家唔靓仔咩？ 唔系，你而家都靓仔， 你都系唔 得。M V 入边唔靓仔咩？ 我觉得你靓仔， 你答我，你答定系唔靓得噶啦？ 唔靓。 O K。 但系个 M V 入边系行一种，喂做咩啫？佢逼我噶。 阿琼喺呢度冇你嘅事啊，麻烦 你走啦佢。 你听我讲先，你个 M V 入边嗰个造型，佢唔系以靓仔嗰个角度出发噶嘛？ 系啊， 系靓仔噶。我翻去睇翻多十次，感受翻个。 你系咪睇错 M V？ 我哋系咪睇错 M V？ 我哋。 你有冇睇下心脏移植啊？ 嗰个喺个手术室 嘅心瓣移植啊？ 你要 good doctor， 你系咪睇咗？ 唔系、啊，你嗰扮小丑嗰个妆咧，即系咁，我觉得都算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啦。然之后又要搲花咗嗰个妆嗰啲， 系即系你嘅重点就系你觉得我系同林宝或者同 M V 导演系有一个好 deep 嘅。 倾嘅偈系真系攞咗自己内心嘅一啲嘅。 好啦，咁我要首先揭晓咗阿琼嘅先啦，即系好残酷咁话俾你听，系嘅。 哇！好彩啦， 几惊啊！ 你惊啊？ 咁的确嗰阵时同林宝系，我 send 咗一篇文俾佢嘅， 系 话俾你听，我想呢只歌嘅歌词想讲啲乜嘢。 系 咁，但系我又觉得就咁同佢好 brief 咁样讲咧，又好似未系好令到佢完全知道究竟我嘅内心嘅想法。咁所以我就嗰时就打咗一篇文俾佢咯。就講，即係我都好白嘅講得，即係我成日都唔介意將自己一啲好真實或者好赤裸嘅感受或者經歷去同我身邊啲音樂人去分享，因為咁樣佢哋同我做歌先至真係同我最 relate 到嘛。係啊，咁所以我都唔介意同林寶講曬我以往嘅一啲可能未必係最愉快嘅過去啊，或者係一啲令到我係好深刻嘅一啲經歷啦。系啦，而我亦都系希望喺只歌度表达嘅一啲内容，我就同晒阿林宝讲咯。咁所以佢我一讲完之后，佢第一稿一翻嚟嘅词就已经中晒啦，我觉得 就已经系用咗移植心跳嘅呢一种嘅 心跳移植。 我知道我知道个歌名叫心跳移植，我嘅意思系 心跳移植。 我都系咪得罪咗佢啦？已经 唔止一剂添，因为你头先你大大声话唔系靓仔。 其实咧，其实呢只歌系啦，移植心跳呢样嘢，其实呢只歌咧。我唔系想话同人讲话啊，我曾经有嗰啲乜嘢唔开心嘅经历，反而系一种正能量嘅。我想，即系我会想带出嘅 message 系，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黑洞嘅时候啊，或者一啲可能喺关系上边，你会感受到可能会被出卖又好，被欺骗又好嘅一啲经历。咁但系反而到最后，点解叫心跳移植呢？系因为我相信，只要你唔好，第一你唔好俾自己沉溺喺嗰个状态啦。第二，你要伸出援手咯，你要向你身边一啲其他你觉得信任嘅人，去话俾你听你而家经历嘅咩情况。嗰啲人就会可以带走你咯。咁心跳移植嘅意思系好似重新，可以重生啊。因为只歌嘅英文咧名字叫 reborn， 系 系 系啦，所以就好似你得到另一个心跳咯。 有冇一個封信入面即係俾林寶嗰封信嘅一啲少少部分嘅內容可以透露少少？即係又或者林寶一般同你講話啊，係邊一個故事令到佢想用心跳，想用心跳移植呢個 concept 擺落去？ 首先我都同佢講話，我唔係要放負或者係一隻好 dark 好負面嘅歌咯。咁所以佢先至要有呢一個 idea 咯。 有冇輕輕講下係一啲點樣嘅事情？工作上？ 是一些关系上的东西咯，即是譬如说有一些关系你是很用心的经营、你是投放了信任、但你发觉到最后不是好像你想象中这样的、或者是有很多原来你是想得太美好、是的，那你那一下就会开始怀疑，哇，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个社会或者人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呢，是不是唔係個個人都好似我咁樣諗嘢嘅咧，咁但係我依然都係好感激嗰段時期嘅、因為佢的確係令到我，因為你都咁講，未必係一定係對方錯嘅，可能我自己做得唔夠好，令到呢個局面產生咗噶嘛，係、啊，咁所以都係嗰句就係我好希望一隻歌係可以一個 reference 俾任何一個經歷緊一啲你哋唔如意嘅事情。的每一位你們一個很大的力量，即我想你知道其實每人都會的，還有沒有東西過不到的。 但那件事其實這一刻的你是過渡到什麼呢，你覺得？ 哦，過渡到了，這個經歷是畫上了句號的，但它不會離開的，我覺得即它不會消失的，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正正就是即今天的自己就是以前的所有的經歷或者你的過去去累積回來的嘛，即我時時刻刻都會想，如果現在的我回去那時的我，我會有什麼不同呢，那我覺得，但我是感恩那些時間出現咯，因為正正是那些時間才會令我經常不斷思考、不斷想進步、在那些過程裡面去吸取教訓、有什麼地方做得不夠好、系咯，永远都系嗰啲所谓唔开心嘅时候。 咁啊，我头先我估过一样啦， 系即系啱啱估嗰样嘢，我已经唔记得咗啦。 即系个编曲用咗呢一种嘅， 系啦，系 啊，嗰阵时同阿杜倾嘅， 系一半啱一半唔啱啦。因为喺未揾阿林宝嘅时候咧，我同阿杜已经系知道得想嘅题材系咁样噶啦嘛。咁某程度上，佢喺编曲嗰度已经有个谂法噶啦，可能一开头系比较 dark 啲嘅。只歌嘅前半段，佢哋后边你会觉得有一种好似哇喺重新啊开心翻嘅感觉嘅，咁、而成首歌都系贯穿咗一个心跳声，即系个 beat 嘅 rhythm 或者个 beat 嗰个设计就系心跳咯，卜卜卜卜卜咁样咯。 但系其实之前话其实一路以嚟都应承歌迷话我会试下唔同嘅曲风啊，挑战下唔同风格嘅作品啊咁、样。咁呢一首嘅风格系几时嗰阵时同阿杜倾啊？我哋系时候可以试下呢一种嘅节奏呢？ 其实我哋由上年嘅年中已经开始计划紧今年嘅歌嘅方向噶啦，咩嘅曲风？咁其实某程度上我哋有个好全年嘅 planning 啦，即系。即我可以透露少少啦，其實下一隻歌已經做起咗啦。咁係一隻我會認為更加有驚喜嘅歌嚟嘅。咁當然亦都會中間都會出翻啲情歌啦，一啲我自己最擅長嘅嘢啦。就希望令到2021年我出嘅歌曲嗰、那個種類個豐富嘅程度係足夠咯。 因為今次作曲有你同阿杜一齊去參與，係咪就係即係去諗呢個 melody 呢個旋律，甚至乎頭先講嗰種概念，就喺年中嗰陣時就已經出現咗。 個旋律喺年中嘅時候未出現嘅，年中嘅時候我哋有嗰個方向，咁但係之後就要 work on 即係呢只歌嘅時候，我哋都 struggle 咗好多啊！究竟係啊應該咁講，我哋係想做一隻 R&B 嘅歌嘅。一開頭我最一開頭啊，我哋嚟緊出年第一隻歌要 R&B， 係 好啦。咁 R&B 都分好多唔同嘅 R&B 類型啦，咁然後我哋就要篩選啦，篩選完之後就開始諗個題材咯。 咁而家呢一種應該係屬於即係邊一種？因為你話都原來有好多咁啊。 我都唔係好識用文字或者用一個幾個字去分辨佢係乜嘢嘅 R&B 啦。因為而家嘅音樂實在好多好 fusion 啊。係啦，我只可以講呢一種嘅 R&B 係都係算比較 pop 嘅 R&B。 OK， 係啦，即係算比較易聽嘅 R&B。即係比較 melodic 啲嘅 R&B 咯。如果一嚟就做一啲好同我以往好唔同嘅歌咧，我驚大家會有一種未必即時接受到啦，或者可能會覺得啊、好似唔係好啱。咁但係我就希望係慢慢循序漸進，呢只歌 有少少唔同先。 嗯， 下一隻歌再有唔同，即係慢慢慢慢去等啲樂迷去適應咯。 好多嘢想做，我都聽到。 系啊， 因為我見到其實個 MV 下面咧，即係有一個 comment 我幾記得嘅，即係歌迷就講到話，係比好多打氣歌更加有鼓勵人嘅作用。 哦，真係㗎，多謝啊！ 係啊，頭先有講到話，其實頭先波勝都解到話，可能 MV 當中又或者嗰首歌當中都會有一種話，希望將我嘅心跳，即係我開心嘅心跳或者我正面積極嘅心跳傳染俾其他人咁樣嘅概念啦，咁、樣。你平時喺生活當中，你係咪一個咁嘅人嚟㗎？ 我希望我係。因为我成日都好想自己可以影响到别人嘅， 系 啦，即系或者咁讲，因为呢一个亦都系一个 artist 嘅责任啦， 嗯， 即系你会好希望可以利用到自己，不论系你嘅歌又好，或者你从事边一方面嘅演艺工作都好，你都会希望系可以有 influence 俾到人噶嘛，即系可以系人哋嘅榜样又好，或者可能系人哋嘅一啲模仿或者学习嘅对象。咁係咯，即係我好希望，既然你係擁有呢一個身份， 嗯， 而你有身邊有一定嘅支持者嘅時候，我都好希望係咯，我 as 一個歌手啦，可以希望用到我嘅歌曲， 嗯， 去帶到力量俾人。不，即呢份我以前我做開情歌都好啦，就算好慘情嘅歌，其實我都唔係想大家慘嘅， 嗯， 我都係想呢啲情歌喺大家聽嘅時候，俾佢哋覺得你哋唔係自己一個咯，即係。 嗯， 你哋嘅經歷其實我好多人都明白， 嗯， 或者至少其實我明噶。你哋有同即有陪伴者噶，你哋唔係自己一個，即係有種我希望都係有一種治愈嘅感覺俾人， 嗯， 雖然係慘情歌。 我諗呢一隻歌你有個 cheerful 嘅位，可能就去到隻歌嘅中後段嘅時候有啲。即係嗰啲 backing vocal 啊，大家大合唱個嗰個 design 可能令到大家有嗰種好温暖嘅感覺。 冇錯，喺最尾一個 chorus 咧，其實就我難度都好快諗到，最尾個 chorus 頭嗰兩句一定要係有啲大合唱嘅感覺喎。咁，呢個時候我就真係揾嚟咗一啲，我覺得喺嗰段時間係即係幫咗我好多嘅朋友，即係因為我情況上。隻歌都是我自己經歷嚟噶嘛，咁我的確嗰陣時係有身邊有啲好多朋友去幫助我去脱離嗰陣時我自己一個好迷茫嘅狀態啦。咁我就好膽粗粗地邀請佢哋，雖然好多都唔係唱開歌嘅，咁，就係我哋即係同佢哋講話，我哋有一隻歌嘅概念係咁，你哋願唔願意去開你嘅金口同我 搭唱， 成為搭唱其中嘅一份子咧？咁佢哋個都好願意喎。呢，這個我亦覺得好難得，同埋佢哋亦都冇我想象中唱得咁難聽啦，啊。 嗯， 即係佢哋成日都講自己，我唔識唱歌㗎，唔得㗎。但係佢哋唱嘅時候，哇，其實唔係喎，冇嘢喎。咁， 嗯， 所以大家聽到最尾個 chorus 嘅頭兩句，特別係頭兩句，因為我冇唱啦，就係，我嘅一班兄弟姊妹係啦嘅聲音咯。 所以我中意個 credit 落嗰個位置就係 all supporters，嗯，即係我諗呢一個名對於即係有諗過就係因為一路支持你身邊嘅朋友就係佢哋咁樣樣。 冇錯， 希望大家俾阿 Hubert 啦移植咗個心跳俾你之後，大家心臟更加強大迎接之後。 好啊， 笑咩啫？幾好！ 祝大家新一年身體健康， 係啊， 萬事勝意。 祝大家身心健康啊！ 君無欺耶， 講得出做得到。 係啦， 如果大家可以繼續期待皇冠嚟緊今年一啲已經諗好咗，亦都製作中進行中嘅一啲嘅音樂作品之後，大家同大家見面啦。 好，期待下一個驚喜啦。 係啊，我會諗好啲噶，下一次再諗另一句送俾你噶。多謝你啊，胡鴻君今日。 Thank you， 多謝曬 ，Thank you。 热闹场合是时候，自然地放手，那心反倒痛未透。旧人与新欢都已被接走，试过自救，努力够，却衡量已久，自尊心伤得极重手，肤质添多几亩，十年灌溉过的多不讲究，等卷书修补失修。一对手封了一个门口，又幸有某某现身与唱歌，察看我感受，多得一颗心中过度，多得空位得你替补，死灰当中心跳复燃，愁云再密布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吹去分。

three, four。 诶，sorry， 呢个拍子唔系俾你哋，系俾我哋嘅。诶 ，live band 透透先啊，好，再嚟，五六七八。 无论九龙定东涌，只要有歌你想送 ，Facebook、IG 揾数动，全城点歌大行动， 大行动。啊，冇噶 ，sorry 啊。 live band 起鼓啊，唔该。 星期四全城点歌大行动的环节到啦， 冇错，我哋今日点歌的对象是近期最红最可爱的天竺鼠车车。好快呢两个，系啦，最后机会啦吓！如果你仲有啲说话或者有歌想送俾天竺鼠车车嘅话，唔好犹豫，唔好等啦，因为下个星期就唔系佢哋啦，快啲去啦，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啦或者 Instagram 啦留言俾我哋啦。 系啊，我哋都有睇噶。 系啊，我哋见到今次有很多很好嘅回应啦，同埋我想讲啊，听众教识咗我好多歌啊，我都唔知道原来有首歌叫车车车车车， 哦系啊， 麦兜个。 系啊，车车车车车车车，跟住就车车你爸爸嘛。 点解俾你唱呢首歌啲都唔童真？呢首歌好邪恶边度？ 本身我听都觉得好邪恶噶啦，咁样五十几秒就个 M V 我睇咗。 但系你有冇觉得我系好惊讶天竺鼠车车会红噶？ 你 系 好惊讶？ 好惊讶！ 我唔惊讶，因为喺我嘅世界里边，呢一样嘢系点样讲啊？系会 click 中到啊！我就系知道会啦。 因为我开头见到 share 嘅朋友咧，都系嗰啲爸爸级噶， 嗯， 即系已经咧会影佢个女喺度玩啊嗰啲相嘅爸爸啦，好似方子浩咁样嘅人 share 咗喺佢哋自己嗰个社交平台上边啦。跟住我以为系佢哋买俾个女嘅一啲新嘅玩具或者新嘅公仔咁样， 系。 咁直到当我了解到佢有即系天竺鼠车车有几红，俘虏咗几多大人嘅时候，跟住我见到好似方子浩咁样嗰啲嘅。爸爸喺我哋嘅社交，即系喺我哋啲WhatsApp group 度咧，会发出啲哎呀，真系好得意，嘟嘟嘟嘟嘟嘟嘟，系跟住我脑海面真系不断地反白，我就发现哇，呢一班人原来俘虏得最多嘅，可能系啲中年嘅男士。 我应该咁样讲，我睇嘅时候，我知道咧，女性咧就一定会中噶啦， 系得意啊嘛。 但我觉得佢中埋男士嗰个位，除咗头先你讲得意之外，就系佢嗰个概念就系佢变咗做架车啦，但系车嘅内脏咧就系 人喺度揸， 系啦，有人喺度揸，有真人啦，咁即系呢啲有少少叫做有反差好大嘅一啲咁嘅概念，就会令到男士都会有一种中意喺里边咯。 哦， 系啊， 咁到底啊，我哋两个啊，即系波成同阿琼啊，有几中意天竺鼠车车咧？ 听下你嗰个先啦。 好啊。天竺鼠车车，你哋好，系啊，用翻你哋嘅语言同你哋打招呼啊！恭喜晒你哋，已经成为咗香港全民宠物，人人都恨不得养翻只。当然啦，最大嘅分别就系，如果我哋养咁嗰啲系四只脚嘅，而唔系四只碌嘅。遇上一个冇对白又咁多人迷恋，都好似你哋咁松软，令人好想摸嘅卡通人物，应该就系天线得得 B 啦。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虽然咧，你哋系东京电视台一个儿童节目叫做儿童电视台当中播出嘅，但系喺我身边咧，最中意你哋、最沉迷你哋嘅，反而系一啲有翻咁上下年纪嘅大人，都真系好大个下噶。有啲咧，直情已经有仔有女添。但是一见到你哋圆碌碌嗰个样，佢哋竟然个个都讲你哋先系佢哋人生嘅 dream car。啲大人咧真系几得意噶，明明啲大人曾经口口声声咁话唔好成日睇呢啲卡通片啦，睇到个人傻晒。我仲记得啊，当时我睇天线得得 B 嘅时候，我阿爸成日担心我嘅语言能力会退化，最后净系识得。啊，咁样去同人沟通，当然啦，事实都证明咗唔会啊。 咁啲大人反而转过身咧，自己就会对住个 mon 流口水，净系识得一味重复咁样不断讲，好得意啊，好得意啊，好得意啊！不过都多谢你哋嘅出现，多谢你哋嘅作者见你潮汐。啲大人咧原本坚硬无比嘅内心，都因为你哋嘅出现而变得柔软又多情。最后，我想介绍一个男人俾你哋认识，你哋要小心啲佢啊！明明你哋嘅热潮系势不可挡嘅，每一集都有咁多人睇，日日都系 YouTube 热门榜嘅冠军。不过呢、这个男人啊，佢出 solo 歌啦，佢又识乐器，又靓仔，又多 fans， 系啊，就系佢啊，抢咗你哋 YouTube 热门榜冠军个位啊！佢首歌叫做《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无论是天竺鼠车车定是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都看了很多次的阿琼敬赏。 连环错爱，有谁救我不幸？被留在地里震觅热吻，然而对你我无法太安分，但求是没遗憾，尽人事做做怕余生。良心会斥责我从未陪衬，只想找一个伴，能崩坏的命盘，样样亦太一般，无一难可自满，全心厚待你仍然公但是伴，就是耐性最好的，亦嫌我满。一起都给背叛，梦想越想越悲观。谁曾如获至宝，千金也不换。明明并不圆满，然而弱小沉闷，怎么敢谈判？性格带来更重灾祸，热情未被承认，但仍旧自命有团火。如果老天有眼派你来扶起我，只想找一个伴，但崩坏的命盘，样样亦太一般，无一难可心口待你，仍然公倍但是伴，就是耐性最好的，亦嫌我满。一起都给背叛，梦想越想越悲观，谁曾如获至宝，千金也不换。明明并不圆满，然而弱小沉闷，怎么手牌，若无法换，一生都给 天竺鼠车车最强劲敌啊！呢个系 系啊，冇错啊 ！Eden 啊，吕爵安嘅最新派台作品《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 系、啊，你讲起咧，即系头先喺你个篇嘢度讲呢个天线得特变。 哇！我嗱想唔想听波性扮天线得特变咧？头先我有幸欣赏啊！哇，精彩程度十粒星咁样。 永基永基 ，keep you 啦啦。 当年啊，跟住扮，跟住唱， 好开心噶，真系 嗰种唔使用脑嘅嗰个状态。 由开咪，我哋五点到依家，我哋扮多几多次，你就知道呢个乐趣喺边啦，系咪先？ 同埋冇脑嘅程度喺边啦，我哋两个，我哋两个啫， 只有我哋两个啫。 好啦，咁究竟啊，轮到我又写啲咩说话俾天竺鼠车车咧？听下咯，好有感觉噶，我觉得。唔系啊，唔系呢个。 系咯，我想话你写俾天竺鼠车车嗰个咁激昂嘅， 唔系呢个， 真系充满咗爱意、啊。 系呢个先啱。亲爱嘅天竺鼠车车，你好。呢期你哋就威啦，咁受欢迎。原本我对你哋啊都冇乜特别感觉噶，不过睇完之后，我又真系中意咗。你哋嘅外形又得意啦，把声呸呸呸呸呸咁样又好听啦。虽然唔知你哋讲咩，但配合埋你哋嘅表情，我完全感受到你嘅内心，就好似有一次你身体里面嘅猫咪差啲焗晕咗，见到你戥佢担心，想尽办法要拯救佢嗰个样，呢一份爱心真系感染到我啊！可能真系傻鼠有傻福啦。有一次又无端端被你捉到个贼拎埋个好市民奖、哦。呢啲唔同嘅片段令到我真係好鍾意你哋㗎。鍾意到会周围同人讲叫人睇添。我知道你可能会好担心我三十几岁人牛高马大仲周围讲冇事嘅。我啲朋友惯㗎啦。其实由我周围同人讲自己鍾意 PC9 开始，大家对我的喜好、taste 甚至智商的包容程度都已经很高的了。甚至乎同人讲我这些的喜好，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测试，看看我同对方啱唔啱 channel， 做唔做到朋友。唔一定要认同我才做到朋友的，反而是当我同他们讲我有这些咁有童真的喜好的时候，他们可不可以诚实地讲他们的看法，诚实地告诉我他们觉得我真系好小朋友，呢一样先至系做朋友最紧要噶嘛，系咪？况且啊，我静鸡鸡话你知啊，车车，我发现好多大人都好中意睇你哋噶，只不过佢哋唔肯认啫嘛。我都唔明有咩咁失礼啊，车车啊，有一样嘢咧，我真系要多谢你噶，你身体嘅构造咪系羊毛毡嚟嘅。令到我想翻起，我都收过一份羊毛毡嘅礼物啦。就系、是、有一年生日，我妹妹亲手整咗只羊毛毡 PC 九俾我。不过因为甩咗一只眼，所以我都好耐冇掂佢啦。系你哋令我拎翻佢出嚟睇嘅，而且每一集见住你哋咁活泼、咁有生命力，就好似我只羊毛毡 PC 九做唔到嘅嘢，都有你哋代替佢达成。佢嘅生命好似由你哋去实现一样。所以每一次睇到，我都觉得系一种安慰嚟嘅。为咗报答你，我今日都有一个故仔提供俾你哋拍噶，就系、是、除咗捉贼之外，不如你哋整一集都试下救火啊！至于实际剧情系点，听下我送俾你哋嘅呢一首歌就会知道噶啦。帮我将呢一个故仔嘅概念转达俾你哋嘅导演同埋编剧听啊！脂肪底下仲有少少童心嘅波成长。 占有，不再退后，勇猛仍会依旧，我靠能守护我。 听到 C.O. Star 呢个新派台作品《执破八地球保卫队》，我想讲有一个听众好劲，啱啱见到噶，佢咧将所有有个车字同车有关嘅歌 post 晒出嚟。你赢啊 ，Justin！ 你赢，好啦，咁 讲系啊。跟住另外有一个咧，就阿 Brian 就话嘅，想点呢一个我心中上面崩坏一部分俾班车车同埋个导演嘅，因为觉得喺世界咁坏嗰阵有得睇呢一类治愈系嘅作品咧，同埋嗰啲鼠鼠啊，每一集都做好人好事帮人，令人觉得世界上仲有美好嘅事啊，咁样咯。 有一个Instagram 嘅听众啦，应该叫 He Choi 咁样啦，佢话唔知点解好想点一首《真的汉子》。我谂都系俾啲对住天竺衰到死嗰啲噶啦，咁样。不过我觉得 Instagram 有一个咧，我头先同阿波胜都觉得，虽然佢哋系唔同嘅鼠类，但系都系曾经征服过香港市民嘅鼠类， 就 系 佢哋啦。塔塔布哈姆太郎啊， 冇错，曾经咧第一位仓鼠而沉迷嘅时候，依家为沉迷嘅系天竺鼠。 哈姆共你无际天边，放胆去飞，哈姆伴你心里完全无牵挂，吃得种子化尽气，和我共飞，放心欢笑乐就是你。朋友最多转圈转圈，哈姆共你烦恼放开，转圈转圈抒发闷气，欢笑常常传给你，总是莫再悲，朋友最多转圈欢唱乐在共你。 咩叫磨下眉啊？ 有范俊熙咧， 范俊熙系一个人， 好似你哋中学嘅时候点名有范俊熙，有磨下眉。 系啊，虽然苍狮同天竺鼠系唔同嘅，但我哋觉得呢一首歌，希望大家听完同睇完呢个天竺鼠车车一样咧。开心翻啲啦， 同埋唔好立乱养佢哋啦，责任好大噶，好唔好啊？听日见啦。